大家好，这是我们节目开播的第一集。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名称叫做尴尬的神学生。为什么说尴尬的神学生呢？在我解释之前，我要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我们是一个用非常阳春的方式做录音的个人的这个，可以说播客吗？旁边不知道说，旁边这个我窗户外面的机车声、公车声，大家会不会听到？但是我还买了一颗还蛮不错的麦克风。大家好，我是 White， W-H-I-T-E， White 就是白色的白，因为我姓白，或者大家也可以叫我老白。本身现在在念神学院啊。在这个台北，然后之前在北投的一家神学院，然后完成了我的神学士，也就是大学部的生涯，然后现在正在念这个另外一间神学院的这个就业硕士。至于在哪个神学院念，我可能就先保密不说这样子。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就接下来我们所有的系列的节目呢，因为这个因应我一些朋友给我的建议啊，是希望说我们可不可以用比较常人听得懂的方式来谈神学。那所以我这个左思右想，就觉得说，其实在我是1980年生，然后69年出生，然后我活在一个这个基督教被批判的、被社会批判的很厉害的一个时代啊、哦！其实要开播并不容易，因为在网络上面的各个广播啊，有各样各样的事情，对不对？有各种样乐趣、各种有兴趣的话题。但是其实在这个时代啊，谈宗教或者是说谈这个，特别是基督教，在我们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很尴尬的时代。况且我自己也不算老啦，虽然也已经不年轻了，40岁啊，那自己也经历的台湾这40年来社会的发展跟改变啊，社会运动、人权议题等等的，那这些东西呢，也让我自己身为基督徒在面对普罗大众的时候，相对我也会承受一定程度的质疑啊、批判啊。前段呢算是自我介绍，就是要谈谈怎么样侃侃而谈的跟社会大众、跟你啊，我们一起透过可以互相理解的方式来谈论神学生，一个神学生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这个时代。所以左思右想之后，我就决定给自己定了这个主题，叫尴尬的神学生。也就是说，势必接下来说的话题他都会遭遇到一定程度的张力。然后其实在这个时代啊，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不论他在伦理的看法上面，或者是以信仰、宗教信仰的看法上面啊，势必会跟这个社会的价值观会有一定的冲突。那无可避免，在台湾民主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台湾人在试图在这个在政治当中、在人权当中、在民主自由的价值当中重新对人权有了一个新的看法、新的定义。随着时代的改变，爷爷爸爸、爷爷奶奶跟爸爸妈妈那个时代，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台湾也经历过了许多次的变革但是在这个当中在特别在我们这十年二十年间，我们对于这个信仰跟社会的对话好像也产生了一种脱节。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话就不多讲，那我们先把这个话题缩减到一个议题今天所要谈论的议题是关于，其实主题是蛮长的啦，它叫做律法和恩典。那么它要谈论的东西叫做恩典的教化时机。律法和恩典啊，副标题是恩典的教化时机啊。怎么说呢？在我们这个理性的人类的社会里面，我们人类是优先是以理性为主的啊。所以我们判断所有的事情的大部分都是以这个科学批判、理性批判的角度来看待所有的事情。我们比较很少会用所谓的超理性，或者是 把所有的事情呢都用超自然的方式来看待。那么所有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势必他对形而上的方面呢，他会稍微的比较看重。所以在一个有宗教跟一个不是那么样讲究宗教的人群的群体当中呢，它会产生这种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社会一般的人呢，就是忙忙碌碌上班，然后对于宗教比较没有涉略的人来说，那普遍他就会是比较属于法治型，会用法治，会用理性对于社会所发生的事情进行批判，进行判断。但是一个比较属于他在生活当中的比例里面呢，已经是有明显占有这个宗教信仰的人来讲，他看事情的角度呢，就不会完全是单一，就是用一个我们一般法社会里面用这种理性法治的方式来看待社会的一些乱象。相对呢，我们就回到例如说我们是以基督徒的立场，我们常常一般人都知道说我们说上帝爱罪人，耶稣爱罪人，耶稣爱世人。那即便没有听过圣经的人，他们也多少有听过一些圣经故事，即便是间接之间去接触到了他们。例如说我们会就比如社会运动当中，我们常常会用一种方式去回应，例如说耶稣跟一个淫妇，一个在行淫当中被抓的妇人，然后呢所有的人都要拿石头打他，对不对？这些故事的下文其实大部分的社会的人都知道，这个下文就是耶稣跟这些人说，你们当中谁若没有犯罪，谁就可以先用石头打他。然后当然这个结果就是这些所有的人呢就把手上的石头都丢掉都走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其实都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或多或少我们都犯过一些错误，我们都犯过一些小奸小恶。严格讲，假设耶稣问我们说我们谁当中没有犯过错的，没有犯过罪的，我们可以先用石头打人的时候，自己扪心自问，我们也会觉得说自己并不是一个完人，不是一个圣人。这就是一个拥有信仰的人看待，可能在法治来讲这件事情。回到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一个被抓的妇人实际上在他的犹太社群当中他是已经明显犯法了，而这些人呢想要动用私刑的时候，那么耶稣呢却用了一个信仰的方式来做回应，让这些人产生了一种道德反思，以至于他们放弃了这个方式处理这个妇人。那这是在这个处境里面，你会看到一件事情：法治和恩典，法治和恩典，律法和恩典的这个两者的产生的张力。那但是呢，我们常常会忽略，我们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会忽略一件事情，特别是以一个神学生的立场来看这个理性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基督教都相信人是罪人。我相信大家也都对于这个字眼是感到有点厌恶的。都问基督徒一天到晚都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但其实这样子的观念并不只限于基督教。实际上呢，我们只以这个华人亚洲，不是华人，是我们这个亚洲的这个宗教来讲，我们以这个佛教来讲。我们如果谈论业障，我们谈论冤亲债主，我们谈论这个我们为什么要积功德，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相对也是在反映一件事情，就是人的一种不完全性。只是说在基督教来说，我们诠释人的不完全性，我们谈论的是人是有原罪的，我们天生会对于某些事情感到亏欠，这是我们普遍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都会有的。因此人在寻找那种亏欠感的时候，相对他也在宗教的脉络当中寻找一种论述，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会对于自己会有一种亏欠感，我对于万物，对于宇宙，对于他者，为什么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亏欠感，与生俱来的忧郁，与生俱来的一种你说不出来的一种罪疚感。然后人要寻求圆满，人要寻求解脱，或者是说人要寻求救赎。刚开始有点紧张，但是我们今天的议题仍然是围绕在 现在所谈论的律法跟恩典，然后我们谈论理性跟人性之间的差异，然后宗教跟我们非宗教的社会当中的一种对话。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就要拿一些事情来讲。宗教的价值在21世纪的社会当中，它具有的位置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呢，在这个时代谈论宗教，许多的人是带着批判性的，这些东西都是可理解的，特别是在这个浮动性的、多变性的、可变性的这个时代当中，宗教往往代表了一种传统，代表了伦理，代表了道德，也相对来说也代表了这个墨守成规，代表了这个好像就是食古不化啊。可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换个角度来看，所有我有时候我们会嘲笑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哦，不论这些人宗教是什么，可是有时候冷静下来看，这些人也是公民，他们也跟我们承受的同样的这个时代的一切的价值观，一切所流行的话，一些流行的思考的方式，其实大家都是明白的。可是为什么有的人呢，他对于宗教方面他是大量的接触，甚或是这些东西成为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比重，那这些人跟我们一样是活在这个社会的。用几个社会的案件来看今天所谈论的尴尬的话题，是最近有一件事情啊，就是有一个灵性的女员工跳楼，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就是他好像被一个有妇之夫啊玩弄感情。那么这个有妇之夫呢，他本身其实是在我们这个宗教圈里面来讲，他也算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人啦。他所做的跟关心老人方面的这个工作当中，这个人算是一个还蛮有名的人啊，在这个他本身也具有这个基督教的背景。然后可是这个人实际上呢，常年跟这个灵性女员工有一个非常错误的感情的关系，导致于灵性女员工坠楼，选择自杀的方式，非常非常用了很强烈的手段，然后把自己生命毁灭掉。然后她自己的妈妈也非常的伤心。最近这个事情呢，也慢慢的浮出台面上来，因为这个事情原本是打算有些人是打算把它压下去的。那事实上这件事情呢，在教会圈也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也有一些女性的基督徒在网络上面帮忙这个灵性的女员工去传播这件事情，让这件事情呢还没有办法被压下去。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政捷，就是很多年前在这个板桥江子翠捷运站杀害，用这种好像类似像电玩的这种方式杀害许多人，导致于许多人伤亡。后来这个年轻人也就接受法律的制裁，然后被枪决了。那今天为什么会谈到这两件事情，是因为在这个作为一个神学生哦，神学生他本身就是一个准传道人，也就是说我们未来很有可能就是走向了牧师的这个职业，也就是神职人员的职业。神职人员到底是什么呢？神职人员他在教会当中不只是说在教会当中服务，我们所提供的讯息是圣经的道理，所谈论的是生命的救赎，所谈论的是上帝对罪人的饶恕。相对神职人员他也会进到监狱里面，我们也会对更生人，我们也会对各样子的重刑犯、死刑犯，我们会对各样的人传福音。而对神职员来说，所接触的到的人往往是一个人他面对他生命的终极性的时候所需要的服务。严格讲，神职人员也算是社会上面的其中一个专业，只是神职人员的他的专业所服务的对象呢，也是非常边缘的，有点像是在谈殡葬业的服务人员，他所服务的当然就是过世的人嘛。那一般的人没事不会去找殡葬业的人谈生意嘛，对不对？我们不会去找他们看有什么样子的合作机会，通常都是接触到一个人他 生命最终的时候，我们会接触到这个行业的人。那么神职人员他本身所接触到的人，相对来说也就是在这个社会上面，在法律上面，我们可以用这个社会上的话来说，这种人可能是就难以饶恕，这个叫人神共愤。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死刑跟这个废除死刑的话题上面，社会上常常会对于某些重刑犯，我们会认为说某些人他根本就没有教化的可能，或者是说我们会将教化的可能的这个东西呢，我们也会对他产生质疑。我们不说贴他标签，但我们会对于所谓的一个人是否能够教化，我们会对他产生质疑。而教化这个工作在监狱当中，往往施行教化者、教化员，他多少也是拥有宗教背景的，不论是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宗教信仰，特别是在监狱当中，他所接触到的重刑犯，他们也必须服务这些重刑犯，让他们能够重新去思考自己所犯的错误。很可惜的一点是什么呢？是这个社会他对于宗教的这个服务啊，好像我们谈论的都是非常边缘的、非常终极性的、非常幕后的一种东西，就是说它是关乎死、关乎一个人他几乎是已经烂掉了的时候，神职教化好像 是一个存在的角色。可是很可惜的就在这里，就是说我们这个尴尬的时代，也就是宗教这个神职人员存在于21世纪，他有个很尴尬的角色，就是信仰他应该是关乎生、关乎死，他不完全只是单方面的关乎死，他关乎生，也就是这个教化，也就是在法治跟理性的社会当中，教化应该是与社会同行的，他应该是在人性的这个问题上面，他存在了非常重要的比重。因为人类虽然是理性的动物，人类虽然是活在法治的社会，可是呢，理性跟法治对于人性的可变性没有提出太多的诠释。人性的可变性是非常大的，人性的浮动性、躁动性，在宗教的生态当中，对于人性的诠释是非常丰富的。因为人性本身它就是一个不完全，它必然不完全，它本来就不完全。所以宗教信仰在人性的议题上面，为什么许多的人他原本是非常强的理性的人，非常强的这种逻辑思考的人，可是为什么在他生命当中的低谷的时候，许多的人才会选择在寻找救赎或是解脱当中接触宗教？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点，就是宗教学它在这个社会主流的意识当中并没有平行，并没有共行，而且它是被边缘化的，它是被贬视的。可是在这些事情当中，我们看到就是说，假设一个人哦，他的教化是在一个人犯错的前头的时候，一个人的教化的可能性会不会是不应该是在他犯错的时候产生一种教化的可能性呢？而是他能够优先的去思考信仰跟他生命之间的关系。我们举这个正解的例子，或者是说所有其他更极端的例子，例如说像自杀，我们之后几集里面也会谈论到这个话题，关于自杀的议题，因为它也攸关我们最近所开始社会上对于人权运动有另外一个诉求，叫做安乐死。实际上这些东西通通都会跟宗教信仰产生张力，跟社会的争端跟冲突。慢慢的这个社会就会开始觉得，怎么会有一些食古不化的人，脑袋怎么会这么不灵通，为什么会跟社会的这个主流产生一种抗衡呢？当社会谈论安乐死或谈论同性恋，为什么总是会有一些宗教分子对于社会所流动的观念产生一种抗衡力呢？因为平常这个社会对于宗教学的部分 没有太多的琢磨，因为宗教所谈论的是灵魂，谈论的是死后的虽然他不应该只是谈论死后，他应该谈论的是我们应该是这个孔子说哈，未知生焉知死嘛，这个信仰应该是攸关是人的如何生，倒不完全是关乎死这件事情。但是宗教的界限在这个社会上面许多议题当中，在21世纪常常是被踩线的，也就是谈论安乐死的时候，谈论到的就是关乎死的事情，死之后的世界是什么，在这个理性科学的时代，它并不提供一个说法，可能讲的就是我们就以存在主义，沙特的存在主义，或者是尼采的存在主义来说，人的死就是灭亡，它就不存在。但是呢，这个东西是科学的嘛，那倒也不尽然，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有限是关于存在，那么那不存在的存在，宗教学提出了许多的理论，各个宗教都关乎谈论生与死，都有许多的理论。那如果一个安乐死，它如果是一个普及化的，一种合法化的，任何一个大众，它在于法律的界限下，在甚或是模糊的法律的界限下，他能够选择安乐死，他能够自由的选择安乐死的话，那么对于宗教的范畴当中，这个人他以一个神职人员来说，他能不能够为这个人负起一个责任，就是他避免这个人在宗教的学术当中或宗教学当中的领域里面，他没有去踩到那个自杀的可能。他如果他所犯的这个选项假设是构成自杀的话，他的灵魂之后的论述没有人可以为他负责，所以宗教学他必须在一个框架当中赋予一个界限，他不能够完全妥协于这个社会所流行的所谈论的一种没有伦理界限的伦理。这是今天的第一集啊，也算是一个热身啦，其实是有点杂乱，但是呢，从上述种种你可以看到，其实有许多的话题是可以谈论的哦。那么我稍微呢简介一下我预备的一些话题可以跟大家分享，也许大家也可以给我们一点回复哦。之前我准备了一些话题也念给大家听，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律法和恩典，因为我们这个谈这个法治观念跟恩典教化实际的问题，这是我们第一集所谈论的，是关乎于宗教的社会学。那么台湾呢，社会对宗教正信的关系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范畴，谈论的是台湾社会对宗教正信的关系。那第二，我预备的第二集是谈论的是在自杀问题中缺席的宗教学啊，也就是一般的人他可能想不开，他想要去自杀啊，可能为情所困或者受到打击，他决定要去自杀，可是许多的人就完成了这个事情，然后社会上也就是帮他办了一场告别啊，那么告别了之后好像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可是假设宗教学在自杀问题当中提供丰富的看法的时候，它其实提供了一个很庞大的参考价值，能够让决定要做这个选择的人他能够有多一份的参考价值。因为其实在大部分的宗教，不论是犹太教，不论是佛道教，不论是基督教也好，对于自杀灵魂的去处，我们都是采取比较是悲观的看法，我们采取的是比较否定的看法，也就是这个人他很有可能是永远不得超生，或者说以社会民间的信仰来讲，他是永世不得超生的。那以我们来说，这个灵魂能不能够得救，他能不能够得到安息，看法是否定的。如果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在社会上是有存在性的话，有参考性的话，那么人在选择绝处的地方的时候，他能不能够逢生，他能不能够再加油再站起来，他能不能够再往前多走一里路，这可能会决定这个人他有人生有不同的剧本。这是宗教学在某些话题上面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三个谈论的是理性在宗教学中的价值， 因为其实在宗教学里面也有含有大量的谈论关于理性的，这个我们之后甚至可以用禅宗六祖慧能跟他的师兄神秀两个人所写的诗词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理性其实在宗教当中提供了一些很宝贵的参考资讯，这个其实都是很有趣的故事。第四个谈论的是尴尬的上帝，当不变与多变同在的时候，多变的人如何相信不变的上帝呢？我们是在这个充满流动性可变性的社会当中，可是宗教为什么会跟社会产生很大的冲突？是因为我们所谈论的上帝，特别是基督教所谈论的上帝，他在他的神性当中拥有他的不变性，对人的怜悯的不变性，相对对人审判的不变性。假设宗教跟着社会同样是充满了可变性的话，那么宗教的价值观势必在这个社会上它是更加边缘化，甚至是它并不需要。可是人类社会行为当中，宗教行为是为了妥协人性吗？是为了妥协于时代吗？还是呢，它在任何一个时代它都拥有它永恒的价值？这也是很值得探讨的一块。那第五个是讲的是神哲学，谈论的是性欲是爱的核心吗？被忽略的两性差异，以及被性骚扰催眠的大众。这一点呢，我们就可能会谈的比较深一点，可能甚至会谈论到希腊文对于爱的诠释，还有我们当代的人对于爱的诠释，我们怎么样来看，宗教怎么看爱，跟社会上怎么样看爱。第六点谈论的是从21世纪结构主义中重建具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结构主义的时代，我们都是相对的，很多的事情它并不绝对，没有绝对。可是呢，如果我们学过语言也好，或者是我们学过数学也好，我们会发现许多的专业它都是拥有它一定的系统。那实际上宗教学里面也拥有它非常庞大的系统，可是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人文主义当中，我们好像提供的并不是一个具有系统的架构的思维，而是我们是试图把每一件东西都解构。那这样子我们人类呢的去向究竟是我们是建立一个更完整的社会，还是一个更不完整的社会？其实这一部分宗教学跟社会对话上面其实有很多的话题是可以谈。我们先提出这六点，然后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也希望能够越做越好。谢谢今天大家的收听，我是 White， 尴尬的神学生第一集，有点杂乱的第一天，谢谢大家。